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呀，我们继续来说发生在首博的花絮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叫做《文武与公母》。还是在那条商业街上，还是在那些泥塑的造型面前，妞妞和宝宝们呢，看到了一组表现舞狮场景的作品。因为啊，先前在年俗展区呢，妞妞给宝宝们介绍过有关舞狮的一些小常识，比如舞狮呢有文狮和武狮之分等等。所以呢，当时看到这些泥塑造型的时候啊，妞妞就想借此机会复习一下有关舞狮的知识，顺便呢也做一个小问答游戏，考一考这些小宝宝们。妞妞啊，指着这些舞狮的泥塑问宝宝们，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种表演叫什么呀？宝宝们回答，舞狮子，狮子跳舞。妞妞心中大喜，连连点头称是。于是呢，继续问，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姐姐说过这舞狮子有文狮和武狮之分呢？话音未落，只听贝贝说，我知道。妞妞狂喜，因为啊，妞妞觉得文狮武狮的知识对于这些小宝宝们来说太难了，他们很可能无法接受，所以呢，妞妞其实不指望他们能够记住的。可是没想到我们的贝贝竟然好样的贝贝，妞妞在心里说。妞妞想知道贝贝究竟掌握了多少，于是说，现在我们就请贝贝来给大家讲一讲文狮和武狮好不好呢？贝贝乖巧地点了点头，一指那两只泥塑的舞狮，对妞妞说，这是男的，这是女的。妞妞当时 语塞，这样的回答实在是让妞妞始料未及，于是妞妞一头雾水地愣在了那里。可奇怪的是，众宝宝们却像开了悟似的，个个弹性大发，口若悬河起来，他们的探讨源源不断地钻进了妞妞的耳朵里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这是狮爸爸，这是狮妈妈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这个才是女的呢。不对，他说的不对，你看这只穿着红鞋子，那可这只还有尾巴呢。文武、公母、鞋子、尾巴，许许多多的原本瓜葛甚少的词，忽然勾肩搭背的，像哈利波特中的那些金色飞贼一样，嗖嗖的闯进了妞妞的脑子里。妞妞几乎可以听见他们相互碰撞出的闷响了，甚至呢，可以看见他们相互摩擦出的点点火花。而这些闷响和火花，让妞妞不得不继续待在原地，保持那种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，仿佛回到了盘古开天地之前的那个大球里。